过大年，干干净净过大年，和谐和睦过大年。 儿子，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，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给这续水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带 烟花啥呀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、啊、你说谁这是谁呀、啊、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 了，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四季风吴文玉又想欺骗一个学武的孩子，他是花言巧语想让这个孩子钻入他的圈套，那么这个老贼究竟能不能够得逞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您这话说狠着点没关系，是不是我练得不灵啊？哎呀，你要说你不灵吧，你有二成功夫，哎，可是你要是跟这个把式将走在一起呀，你连这二成就没有了，也就剩一成功夫了。要碰上侠剑之流啊，你连这一成功夫都没有了，你还不如那不练的。净听说人间有剑客有侠客，没碰上过呀，都那么说，谁瞧见了？老人家，我练的这个不入流吗？差太多了。那么您认识吗？哎，你要问还真问巧了。你别看我身不通武，并无一长技，但是我这把岁数，我见练武的可见太多了。我有个朋友就是侠客，他师父就是剑客，所结交的家里边来往的都是人间的侠剑之流。我打小就认得他们，我看这个剑客侠客看太多了。小孩一听眼直发亮啊，老爷子，您别走，您说这是真的？我这岁数还能说瞎话吗？那您给我指引指引您这朋友啊，他要是侠客，我愿意跟人好好学啊。哦，好啊，你住哪儿啊？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我还有这个父亲母亲，我家里还有兄长，还有妹妹，我一大家子人呢。哦。你们家能让你舍得去跟人家练武去吗？那行，没问题，我跟家里好好说说，能让我去。好啊，我还怕你独一个儿。你要独一个儿，你家里不让你走可麻烦。这样吧，你呀跟我回客栈，我呢住在客栈里头，你呀过俩月来找我来。哎啊，小孩一听，干嘛过俩月呀？您到客栈里头，我回家说说，明天要家里同意我就跟您走了。是你们家同意，你没事了，我有事。您有什么事？哎，我在你们此地有点债务，有一个人呢该我点钱，他一直没还上。您听这套词儿啊， 就是蒙朱德寿那套词儿又来了。这老贼呢是贼不走空，能拐你就拐你，不能拐也先蒙你一道，不该我点钱还不上。他说再有俩月就能给我凑齐了，凑齐了钱我就回家走了。 哦， 他差您多少钱呢？他呀，哎呀，你打听这个嘛，你到客栈呢认认门，然后你随时来问来，三天一来五天一来，哪天都还齐了我就带你走。不是，他差您多少钱呢？他呀，他差我，老贼上下一打量这孩子啊，这医生看他滴了这口宝剑都挺讲究，估计甭跟家大人要，小孩零花拿出几十两来啊，没什么大问题。嗯，他呀，他欠我数目大，但是还的差不多了，还有点尾款。哦，这尾款是多少？还差那么180，这个反正他拿手这划了180还是180啊，他得瞧这孩子定睛则有转睛则无啊。这孩子怕他说一大数啊，一下自己啊帮不上那忙，那他得跟这待俩月。孩子一听180两就不让往下说了，多少？100多两银子呀，啊，他还不上。嗨，您甭着急了，这么着得了，我给您拿了，我给您拿200，拿200银子，您带着我先走，见着您这朋友呢，这侠客呢，把我这事了完了，您再回这来，我们家就当地人，您要乐意回来回来，不乐意回来，让我们柜上人去，给您要这钱去就完了，多的把这钱要回来，多的给您，您再还我。啊、哦，不成不成不成不成不成，怎么不成？好，你说的多轻巧，我这么大岁数拿你的钱不成，慢说你是有事求我，就是没事求我，我也不能拿你这钱，我求您给您俩钱不正合适？不，施恩焉能忘报，落到别人耳朵里头说我骗孩子钱花。再有了200两银子非是小数啊，你到家里跟你的父母一要钱，你的父母必要问这个钱干什么，萍水相逢无亲无故的替别人还账，家里的大人不说你，我不用跟爹妈说，我自己就有钱，您要说呀18的我拿不出来，100银子那没问题，再多点我也拿得出来。是啊，哎呀，那你说，哎，不，这还算了，我这岁数拿一孩子，走，你跟我回客栈，别提了，不，我跟您回客栈，回到客栈呢，我先认识您那边，明儿我就把钱给您送来，您就别拿，拿我不乐意，我不带你去了，那我的事儿您甭管了。跟着四季芬、吴文玉回客栈了，这四季芬、吴文玉呀，绝了，他为行骗他也得投点资，说行话叫火做。他不是蹲小店长得鸡毛店蹲着，不是啊，金饼金面的大通铺，那多水呀，显不出他身份来呀。您琢磨，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不丁，家里串门都是侠客剑客，蹲大车店的多寒碜灾了。他也住高等公寓，那店里边包单间，常年包着，就外边好蒙人去，把小孩领来，小孩一瞧啊，真像个买卖家大掌柜的，像有钱的。哎，为了讨债到这儿来，小孩深信不疑，小孩走了。四季芬、吴文玉啊，能不能成功就单等明天。为什么？到家一拿钱，家里一发现，家大一拦不让来了，这孩子就算跑了，蒙不着了，这骗子就不成功了。明儿子把这钱一送来，这是头笔，紧跟着就能带这孩子走，让他多带路费。我就说道远，半道我找一没人地方，拿马饼子一拍，当时拍翻过去，我就把他钱一洗跑，我也不要他性命。他干这事干溜了，老贼吴文玉心中窃喜，单等第二天天刚亮，伙计就听砸门，伙计把门一打开，您找谁？我找这个吴老爷子。吴老爷子还没起呢，您叫一声吧。 吴文玉头宿就没怎么睡啊，故意的假装的啊，刚睁开眼说这谁呀、干嘛呀，怎么早起来就叫我，我这岁数的跟着一小孩找您，什么小孩啊，谁找我也得等我起床啊，他说有急事找您，那先行让他进来吧。这孩子拿二百两银子 进门就跪下了，二百银子您拿走，您赶紧带我走，我给您磕头。你这也太心急了，看你心诚啊，到家去领我上你们家见你的父母，当面把话讲明，把你领到哪儿去我得告诉他们。别介，老爷子到家就许不让我走了，我替您把这二百银子拿走，我跟着您这就登城。那不行啊，那这路费没有，我都带着呢，你这哪儿啊，你就带着，我带你上哪儿，上哪儿我都跟您走，那你带了多少钱呢，您看看。小孩也没心眼，跟当年朱德寿一样，把带着自己这点存性这点梯梯钱全拿出来了。老贼一瞧，行，值当的拍他一回。哎呀，您是不是还嫌少啊，这还不够花的，这道远呀、您别忙，您看没，我还有点这个。说着话又掏出一小包来，这包是什么呢，这包里都是小金元宝，小银元宝，这是富豪之家过年的时候给孩子们，这是我小时候的压岁钱，连我哥哥的带我妹妹的我都给偷来了，全在我这儿呢。不是你这个我不能带你去了，未曾习武之前你这手脚不干净，不是，他是至亲的同胞，我练成了还还他们呢。得了，为禀明父母私自带你学艺，按说可是不应当，他做戏做得像啊，可是你都这样了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，把你的钱可都带好了，千万宴路之上不要让别人看见，落在歹人的眼中可了不得呀。那这二百两啊我带着，你那个你好好收好喽，练成了之后我回来到建州收完银子，这二百两我还还您。是，那就在您了，咱们走吧。好，吃完早点咱们走。四季风吴文玉把这孩子哄得一愣一愣的，收拾好东西全让他挑着，这道上呢他倒背手领这孩子头了走，这孩子呢提了宝剑在后边跟着。吴文玉呢本来呀和尚瞧出来的，他老转眼珠，他走道他老琢磨，他干嘛呀，他看哪儿下手，找僻静地方，哪有庙，我把他领到庙里头去，我借宿，然后我就给他拍了，第二天我一走，庙里和尚上哪儿找我去，东西都归我。老贼一看道边站个和尚，老贼动心眼了，哟，有和尚，嚯，老和尚，那这庙离得不远了，为什么老和尚不能满是云游去了，是吧，这和尚这么大岁数跟我岁数差不多，一瞧也得六十往上，快七十了。他呢本来要过去呢，和尚也就不理他了，他紧着一打量和尚呢，和尚还紧着打量他，那是说他就没把他认出来吗，他哪认得出来呀，当年朱德寿俗家打扮呢，当年呢也没练过，老和尚现在练得神光内敛了，已经纵横大和尚满身武艺在身的剑客身份了，好，两位老剑客亲传呢，广练武练33年，和尚这能耐大了，把眼神往下一收他根本瞧不出来，何况是出家僧装，他呢模样没变，上岁数了，就是胡子白了，还当初那模样，俩眼贼光流舌的，这个呢和尚还真把他认出来了，和尚一瞧老贼吴文玉领的小孩，别又是蒙那孩子的，哎，我来一下子，阿弥陀佛，老施主是姓吴吗， 就指着后脊梁这么一指他。温玉呢正在头里走，他不回头，他先往寺外瞧，还有没有别的老施主。他一瞧道上就他一老头，那大概和尚跟我说呢，跟我说话，他怎么知我姓吴。四几分吴文玉一回头，他一瞧是刚才自己看的老和尚，我不认得呀，他怎么会认得我呀？这个瞎话来得太快了，怎么样，哈哈哈，我江湖上的朋友大概要跟我谈几句，你在这等着我，你去这坐呗。啊，这个贼起飞智，别看四季分吴文玉那行走江湖专门行骗的派头还挺足，小孩呢扛着包袱提着宝剑就站住了，一瞧，嘿，这吴老爷子能耐大了，这老和尚一看就有能耐，跟他是朋友，人家说人家来往的竟是个侠客剑客，这话不是虚传，孩子更坚定信心了，跟着他没错。老贼呢慢慢转身，啊，这我有个朋友大概是江湖上的老友，要跟我聊两句。他可不往过凑合，他站着不动。老和尚一瞧，没错，就是他。阿弥陀佛，吴老施主，不认得贫僧了吗？迈步一过来，吴文玉更不认得了。吴文玉怎么也想不起来呀？啊，您呐，哦，大和尚，咱们可多年没见了啊！您云游至此啊？这都是场面话。哎，您直接说您哪庙的和尚，姓什么叫什么？咱老没见了，当初都在哪儿见过？他说不上来呀、啊。他先拿话绕，哎，拿话逮话头。和尚一瞧乐了，呵呵呵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吴老施主，您人称美号叫四季风，是您吧？吴文玉一听干了，怎么还碰上一知根知底儿的？哎呦呵，呵呵，你瞧我当年在江湖上这点事情还有人记得。哎呦，和尚你的记性可真好，我就没你那么好记性。你看我这记性，呵，这几年越发的嘛，这不就拿话领和尚吗？心里话，你可别跑我。都是江湖，这个孩子是我做的点，你要是我自己人的，你可别跑。就这两句话一过来，和尚更坚定信心了。他呀拐这孩子，拿手一指这孩子，这一年轻人，你是不是打算随他拜侠客习武去呀？呵，小孩递着宝剑站这一听，碰上专家了，感觉吴老爷子专干这个，江湖上人都知道。瞧您这话说的，哈哈，我打小练得不怎么样，哎，我打算投名师访高友，深造深造。纵然我的基础再好，千里驹儿还得有个千里人儿不是？千里人儿还得有个伯乐不是？哦，阿弥陀佛，你找对人了。错非是四季风吴老爷子，换旁人哪一个也造就不了你呀、啊、就是他能把你领到一个庙里头去，夜晚之间用熏香蒙汗药将你麻翻，把你身上的钱是洗劫一空，他扬长而去，妈妈，到那会儿你有性命之忧。全跑。四季风吴文玉一听，哎呦，这老和尚，我这谁呀，全托底呀，怎么回事，我在江湖上怎么碰这么一仇人呢？一琢磨，动手我不见得打得过他。你别看老贼快七十了，不练别的，专练跑。他练这干嘛？他是未等清晨把人的东西席卷完了翻庙墙，你别看他这么大岁数，他能爬墙，他能翻过去，然后多黑的道撒腿就跑，这一宿他能跑出几十里地去。他一瞧要坏，抹头就跑，老贼往下跑，他这打不过，他这一跑啊，纵横没动，这孩子递了宝剑就追他，孩子腿 腿多快，蹭蹭蹭就把他追上了，拿手拽着他还跑，孩子一伸腿扑通啪嚓给他摔趴下了。您跑什么呀？您害什么怕呀？这老和尚胡说八道啊。您起来，您起来，您起来，您起来，您别跑，我还指着您带我去呢。和尚追到切记，你说这孩子多糊涂，我都把话说明，你怎么还信他呀？孩子一回头擦楞一下把宝剑亮出来了，我说嘿大和尚，你别胡说八道，你刚才说的这些我满都没听明白，可是有一节，吴老爷子是我的贵人，我给人家钱人都不要，我拿着钱递人手里，人家纷纷不取，毫厘不要，人还带我拜匣子去，你血口喷人可不行，你要再敢胡说，少爷我对你不客气。小孩一亮这宝剑要跟和尚动手，和尚一琢磨，哎，得了，三十多年前他拍我，三十多后他又拍你，这才叫冤家路窄，这也是佛法无边，该着四季分，吴文玉落在贫僧我的手中，他可就不管那孩子了，迈大步过去直扑吴文玉。这孩子一听，我这跟你说话，一看他还要抓这老头，他不干呢。这小孩提了宝剑照着和尚就是一宝剑，这小孩还是后头没敢往要害扎，这宝剑往下去扎大腿，你别动，老孩连头都没回，稍微一侧身，他这一剑走空也没用手，就拿僧袍一卷他这宝剑，烫一下这宝剑出手了，紧跟着吊脸一抬腿，哐把孩子踹出去。吴文玉再想爬起来跑来不及了，和尚来到切近，我要要你的性命，脏了我的双手，顺着他这俩肩膀头啊往下这么一顺，一掐他这俩膀子，这个食指稍微一用力，嘎巴，老贼吴文玉惨叫一声，俩胳膊这骨头让大和尚给钻碎了，废去你的双臂。回头一瞧，孩子还没爬起来呢，老和尚过来把孩子搀起来，你告诉告诉我，你姓什么叫什么，我把这个老贼的始末缘由从头跟你说。孩子一瞧，这是真有能耐呀，没怎么着呢，就拿袖子一掸，我就趴下了。哎呦，您怎么把他胳膊全都给废了，您都给把骨头掐碎了，哎呦呦，我要回家。你别着急，你是哪儿的人呢？我就是此地人，姓什么叫什么，我叫谭天，谭桂林。 好了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我们 闹闹看花灯，这个春节来南宫，传统灯会带您追一年的味道。京港澳高速19A 出口83316030。 阿尔郎神，向天玄，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阿尔郎神，向天玄，怎么又旺旺旺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